号，总共这里是多少钱？总20万。 台北市议员徐巧芯晚间开直播，豪撒20万要捐给党部，原来是为了这件事。北市议员秦慧珠脸书发文自曝，国民党松信区党部因为付不出党工薪水，面临关门危机，说大概只有圣人才能在无私拿钱奉献党。最后说，当大家吵着选立委要公平初选机制，有谁关心北市党部主委请辞区党部关门呢？被解读是在暗讽自家议员徐巧芯， 不需要是圣人才能支持党部。秦议员书记长当他有什么想法有提出来的时候，我愿意一起响应的决心，我们是身体力行，你说缺钱我们就捐钱。 我提这个问题是请大家注意党部的危机，不是要办一个捐款大赛。 嘴上虽说感谢，但秦慧珠话锋一转，针对前一天讽刺徐小新一哭二闹 IP 诅咒，婆婆欺负媳妇，还被自家副主席批评不说话没人当你哑巴，大开地图炮。 一哭二闹三上吊哈，这句话是一个民间俗语，相近的形容词叫死缠烂打。请大家去查一查词典，有人说你不说话没有人会把你当哑巴，收回，同时要跟所有身障者道歉。 每一位同志都是优秀的同志，多做一些对党好、对国家好、对社会好的事情。 就算党主席朱立伦出面打圆场，但如今不止秦慧珠、徐巧芯两人战火不停歇，战场似乎也无限扩大。三立新闻许谦、王家宏、赖美君特报道。 大家午安，我是王主金，欢迎收看前进新台湾。2024大选呢，相较于国民党哦，这个立委总统人选呢，连规则都还在乱，民进党呢早先正式进入选战模式了。好，我们来看一下呢，这个是民进党中常会通过了先处理总统提名，再来处理立委提名，4月12号会公布总统候选人，并且纳入手机民调，正确的反映民意。那大家很好奇说，那蓝营呢？好，蓝营刚刚看到这个新闻画面哦，包括徐巧芯啊、秦慧珠啊、费鸿泰啊，现在还在党内互打欸。老将呢被小鸡逼的，你看哦，费鸿泰只能秀立院杯葛伤疤，说哦，你看啊，我手这个手当年啊在立法院有受伤啊，大谈当年勇。徐巧芯呢开直播捐了20万元给党部，大家都很怕不被关爱，所以国民党呢近期放话特别多，从大局条款到要征召侯友宜，可以说是谣言满天飞哦。好，朱立伦赶快说国民党不会拖，但这个谣言呢看起来已经影响到了团结。朱立伦真的 hold 得住吗？那朱立伦之后访美有办法再更进一步吗？因为台美高层国安对话呢，马拉松会谈7个小时，台美特殊管道对话现在整个台面化了。蓝营呢包括有人还想要继续刻意来操作以美论，包括了蔡正元呢，这几天啊不就是散播了美国毁台论吗？红蓝联手煽动现在都被美方给破除了，不只是用行动表示， AIT 更明确的说对台湾的承诺是坚若磐石。好，美国对台的说法做法越来越战略清晰哦，包括过去呢这个国军啊派排级连级赴美受训，今年下半年呢将会扩大派营级单位。那总统蔡英文呢也传出5、6月将会访美，可能循着李登辉的康奈尔模式，是以校友身份回到母校来演说。现在美台友好谣言也不攻自破，但是呢大家也说好像林明真的豪宅争议，诶，这个疑点越来越大咯。我们来看一下呢，包括林明真说他用选举补助款买一栋豪宅，但后来发现居然是买了2栋，诶，那现在引发疑问了，难道是建商买一送一吗？好，林明真6年去了中国84次，林明真为什么要去中国那么多次呢？之前到底是去当南投县长还是去当中国导游呢？平均每个月都去中国超过一次，到底是去那边干嘛呢？今天呢甚至还有更多豪宅的争议曝光了，所以到底谁才可以帮助南投来当一个成功的立委呢？我们今天节目上面就一起来做讨论。首先要欢迎今天节目来宾资深媒体人钟鼎煌黄哥。 主持人好，大家好。 民进党立委楚英。 主持人好，大家午安。 好，我们再来看是政治评论员李正浩。 大家好。 资深媒体人王瑞德。 主持人好，大家好。 财经专家姚慧珍。 主持人好，大家好。 国民党桃园市议员黄靖平。 主持人大家平安。 好，我们就来看一下国民党最近心情不太好哦，因为徐巧芯呢忙着跟秦慧珠来个婆媳大，丢出时程表啊。但相较于民进党呢，我们要请教一下瑞德哥，因为现在呢，包括总统、立委初选时程已经通通出炉。 相较于那么中国国民党正忙着在总统大选跟那个立法委员选举过程当中内斗的时候呢，民进党在昨天 用最明快的一个方式呢，立刻决定了有关于总统跟这个所谓的立法委员的选举的流程。那么这个流程呢，大家看，那么在总统大选的部分，3月13号到17号呢是初选的领表跟登记。3月22号的时候呢，中执会来审查那么初选候选人的资格是否吻合。4月6号到10号立刻进行初选的民调。当然事先如果有这个几名候选人的话会先协调。那么协调不成就民调。4月12号就公告初选候选人的提名名单啊。那相较于中国国民党可能要拖到6、7月才会这个等于说进行这些作业。民进党在4月12号的时候立刻进行，那么候选总统候选人完成他的提名名单。那么紧接而来在区域立委的部分呢，大概都晚这个总统大概是一个礼拜左右。3月20号到24号的时候呢是立法委员的初选领表跟登记。4月12号的时候呢中执会来审查这些初选候选人的这个资格啊。4月24号跟5月12号则是区域立委初选的民调。那么5月17号公告初选候选人的提名的这个名单。那么这次呢包括所有的这个立法委员呢都会经过初选的一个程序哦。没有什么大局啊大款大局条款对不对齁，没这关代志，全部经过民调的洗礼啊公开透明的方式。那在总统的民调的部分呢，那么跟上一次一样这个一样纳入这个所谓的手机民调。因为如果你全部都用这个室内电话那么它不是局部性的像立委或者是这个等于说议员的选举一样，他总统是全国性的， 对， 所以全国性的话呢，只有纳入所那个一般的室内电话的民调的话，会让一些这个民调的数字失准 对， 所以呢，手机民调那个手机没有这个问题啊， 哦， 你手机想要这个同一个人室内电话跟手机同一个人接到，那个几率太低太低，大概比中这个金彩539还要低就对了所以公平性是比较毋庸置疑了啊。那么相较于这个民党，因为民党就是要赶快整顿队伍然后呢他才做到了这个中国国民党一直在喊的团结团结这样子为什么呢？因为在四月跟五月决定了以后，不管是总统还是立委那么大家在这个所谓的初选的过程当中缩短那个时程让这个民调呢能够凸显的大部分的人能够支持的人出现紧接而来就是备战，就马上进行你相关的这个选举活动了，就不用在那边为了厮杀的。我们事实上可以发现，去年那么民进党的县市长的提名也犯下了这个毛病，太晚提名的结果，你看新北市还会输嘛，对不对还会输得那么惨所以现在把所有的流程那么提早了以后，也减少了所谓初选的时候党内厮杀的这个惨烈程度不过相较于民进党，那么现在比较糗的是中国国民党现在陷入了内斗。 对。 你看那个我不知道朱立伦那么这两天的谈话到底在暗讽是谁为什么呢？他说那么中国国民党的提名程序绝对不会拖，绝不照进。好各位，这两个听起来其实是矛盾的。 对。 绝对不会拖，但绝不照进。绝不照进说我没印尼利亚那共说我的阿达者。我马北拖嘎中华的地方了。然后绝不容许谣言，然后怎么样他讲绝不容许谣言是两个方向一个方向是所谓的徐小新讲的那个图立老立委的这个相关的 大局条款 吗是谣言吗还是说党内高层已决定6月要征召朱立伦是谣言他没有讲嘛对不对他只说要团结一致嘛他然后呢紧接而来他们的副主席连胜文也说高层他算高层了吧他也没有听说过所以呢高层是谁一数的是说这个消息根本是有心人是故意放来干嘛打击郭台铭拉台侯友宜所以呢党内复打的部分呢总统就已经打成这个样子了 对 不是卡侯就是卡郭不然就是两个一起卡现在每拖一天就是中国国民党在总统大选里面的厮杀然后呢自己厮杀的过程当中就是撕裂 对 我讲坦白就是这样子这也是民进党为什么要提早在四月总统大选就定了然后五月立法委员大选就定了结果中国国民党现在还不断的在厮杀那立法委员就不用讲了立法委员已经那个大概 其过程之惨烈，大概是这些年以来啊，令人觉得不可思议啊。 好，所以呢，这个民进党现在定好了游戏规则，那游戏规则既然定出来了，大家就可以开始来攻咯。但国民党这边你刚刚看到啊，真的是乱成一团哦。现在看起来呢，连朱立伦好像都有点 hold 不住了，赶快出来说我们要团结啊。为什么要一直喊团结呢？就是因为不团结嘛。好，我们要请教郑浩，所以现在呢，国民党虽然喊出世代交替，变成党内互打，这一出戏还在演哦。除了心情不好之外呢，费鸿泰赶快到立法院秀战吧，说你看看我这边的手，我这边的韧带血管断了，到现在还是麻的，还是没有感觉，难道我没有替国民党认真来监督政府吗？哎，不只是费鸿泰，老将再提当年勇哦，连赖斯堡也说，哇，你看我直选的时候曾经啊为了法案被打到头破血流，这些动作在干嘛呢？ 哎、欸，我觉得费鸿泰被那个徐小新逼疯了，他发疯了， 把伤疤秀出来说，哎、欸， 我们讲有战力比的是比伤疤吗？大家在乎的是你有伤疤吗？那我们就提名馆长就好了啊，馆长就是打架已经打最强嘛，对不对？我们这海军陆战队就进去就好了嘛，对不对？当时国民党也有个不分区立委是什么？奥运跆拳道铜牌，他进去有拿跆拳道踢人吗？我们讲他没战力，是因为你没有提出质询的东西嘛，你没有议题嘛，你没办法带起社会上什么样的风潮嘛，你有没有在帮国民党加分嘛？就是我觉得第一件事情，他们我觉得有点被徐小新逼疯，因为徐小新怪招太多了嘛，对不对？就是东一个怪招西一个怪招，一下去按铃控告陈忠彦， 对， 一下打电话，我不管你们觉得加不加分，可蓝营的看得很爽啊。对不对？然后呢，徐小新现在又捐20万给党部嘛，晚点我们可以，就是怪招很多嘛。可问题是，现在费鸿泰第一个被问有没有战力，哟，我有伤疤，这不是那你就肌肉棒子是不是？你好好一个，你展现你的专业嘛，你提供手提了什么案， 对 不对？挡了什么民进党不合理的法案， 对， 你怎么这件事这一个，另外一件事更好笑。他问说：“那请问你被，因为他受访啊，被问，好，那你比巧心哪点专业？”费鸿泰说：“我专业的地方是大部分里长都支持我，这是专业，是不是？这些事情，你应该是有做对什么事，所以里长才会支持你嘛？ 对， 你怎么会大部分？还是说这个你组织绑得特别紧？ 对，他说我28年来早上都很早起，帮忙大家报税啊，勤跑基层啊， 那你去当会计师就好啦。 哦，对耶， 好，对啊，我觉得这些事情是很清楚，就是。”国民党现在对于明代的希望啊，我觉得有点不太一样。就是说我们过去一般人对于明代的这个希望是说，哇，你勤跑基层或等等的。可是我觉得国民党基层现在有点不太一样。 嗯， 就国民党闷太久了，因为他等于是八年都在野。 对， 所以现在正处于说他们觉得我要打翻身仗，我要赢回王师的状况，所以他们会更喜欢那些可以创造议题，可以让我们看起来舒服，然后会骂人等等的状况。所以说我真的觉得费鸿泰被问到你有什么战功的时候，我宁愿他讲我会骂陈时中被枪毙这件事情，蓝营听得还比较舒服嘛，对不对？你这件事情也可以操纵情绪啊，可是你怎么会讲说我有 OK 这个那时候 讨拍吗？讨拍可是有效哦，你看赖世宝就也跑出来说，你看我那个时候也为了法案头破血流， 就是这两家嘛，玄冥二老嘛，国民党的玄冥二老赖世宝跟 哇陆战科跟贺 锦光，对啊就讲这个那时候陈以信被在受访的时候说我皮开肉绽，然后这边有个红红点点，被大家笑有什么不一样呢？所以我觉得我一直对于就是说整个国民党的初选我是抱持很开放的态度，民进党也有初选啊，对不对？民进党提供了时程，包含总统包含立委是不是都有初选时程？对不对？就是你不用讲那么多嘛，是驴子是马拉出来遛一遛嘛。民进党的总统时程如果有第二个参选的话，就会进入协调。 嗯， 协调不成就进入到初选。 嗯， 初选过程中会有一场或几场的辩论，或政见发表会。辩论完后就进入到民调，你就开大门走大路嘛。我一直听不懂朱立伦说这个3月4号南投补选后再来决定， 嗯， 这事情是两个没有逻辑的，欸，就是说你不管是总统还是立委的初选时程，跟你立委的补选是没关联的，欸， 嗯， 你这是完全两件事哦。 那他考量到底是什么啊？ 你刚才说我吃饱饭再决定，不然说我端午节后再决定，对我情人节后再决定，就是都没有关系的嘛。他只是不想现在面对嘛。可是反过来说，我觉得国民党的人现在要很焦虑哦。为什么要很焦虑？连续四个礼拜赖清德当主席都有节奏， 对， 第一个礼拜邱立立停权，第二个礼拜处理学的问题，第三个礼拜处理黄成国问题，第四个礼拜提出了总统跟立委的竞选时程。简单讲，赖清德当上党主席第一天已经提枪快跑前进， 对， 不断在滚。 那再怎么样依照赖清德提名的时程啊，3月17号是最后的顶表登记嘛，4月中会有最后的决定。简单讲，民进党再怎么样4月中就已经完全就定位。嗯。我光想到就可怕。民进党总统候选人一确定要接待什么，竞选办公室就成立。 对。 文宣部、组织部。文宣部开始有这个所谓的新媒体组，然后媒体组，然后开始有各式各样的文宣，然后等等等出来。组织部可能22县市开始有赖清德自由会，名字什么不重要，组织就开始动。动的时候资源就下去，开始募款，然后全部都下去，整个盘就开始活起来。啊，国民党要说这个，我们好好做打击，等到七月，这不是很可怕的事情吗？那说好，那国民党要提枪快跑前进， 对， 四月不行啊，侯友宜在备询啊，你懂我意思吗？就是这次会让国民党整卡住了嘛，所以侯友宜朱立伦现在只能想说，南投补选后面再说。难道不选完后他又要再想理由嘛？看五月有什么节，四月儿童节过后再说嘛。 端午节过后， 五月端午节过后再说嘛。六月我上次讲李正浩生日后过后再说嘛。我先帮你想想，七月农历鬼月不宜讨论这些事情。 好，要一直拖到后面就对了。 对啊， 越拖后面 呢不对劲嘛。就说这对我一个看选举人，我觉得不对劲嘛。那你一直拖，一直拖，拖下去哦，保证。费鸿泰跟赖世宝发疯之外，还会有其他人发疯。 好，所以国民党里面会不会有其他人发疯呢？我们就来等着看哦。因为你看哦，民进党啊，现在包括立委呢，好讨论这个登记提出来的，已经是3月20号就要提出来。那你看哦，民进党这边3月20号确定登记名单，那国民党呢，现在看起来还要继续吵到3月、4月、5月、6月吗？请教一下慧珍姐，你看徐小清就拿出来立扎班呢，我捐出20万呢，哦。这个照片看起来蛮耸动的，但重点来了，为什么他要捐出20万呢？因为哦，这个台北市的党部黄旅锦如请辞啦，所以松山信义区的党部关闭，党工都没有薪水可以发。秦惠珠说，有人关心到这个情况吗？没有。这个徐巧芯跟费鸿泰都只吵着要选立委， 对， 所以啦，现在徐巧芯赶快拿出20万，说，哎呦，我有捐钱哦，嗯，这样子大家就可以，国民党支持者就可以开心了嘛。 哦，没有，举金，你漏了一个东西，他不是直接捐20万，他是有1000个赞，他是1000个赞捐5万，总共有4000个赞，所以他才捐20万。所以换句话说，巧芯是非常有头脑的，他就是说，哎，他等于是在集自己的网络声量同时才捐钱，他不是说啊，因为那个现在我们的党有难，所以我捐钱。不是这样的， 看到有难，我也知道有难，党部要关了，我就赶快捐钱，很直觉性， 完全没有。而且第二件事情，事实上你会觉得说，那为什么感觉上秦惠珠最近好像感觉上跟徐小清有很多的一个过招哦？有当然徐小清开玩笑是婆媳之间的过招，但事实上我觉得对于秦惠珠的角色来讲。今天你们所定的对象是费鸿泰，太旧换新。可是这个一旦是这样子的新生代，尤其是红卫兵姿态式的来挑战里面比较大、比较年长的这一些民意代表的话，那个秦惠珠可能也会想，搞不好哪一天就换我啦。所以呢，其实秦惠珠他尤其他自己本身又是党团书记长，一个大宅门摇摇欲坠。你今天说，哎，光是我后来看了一下那个黄旅锦如，他光是每一个月为了他的那个两级党部的一个每个月的支出，就要张罗50多万呢、欸。那50多万一年夯不啷当下来，可能也要大概600多万。整个他们相关的党部加起来的话，没有选举年要1000万，这个1000万的钱谁要来处理啊？其实呢，不管是一个大宅门的这样国民党，或者是一般的，就是我们的市那个就是我们一般的小居民，我们都可以知道，当是一个家要支出哎出钱哦，党的一个党费或者是家里的一个房贷没出钱，你说党工不，然后就是那个比较傻的、比较有责任的、比较觉得抛不开的、比较对这个党有情感的，就去张罗之后。结党运作下去了，党部运作下去了，结果这些年轻的这些市议员就会依照这个扛棒，这个党的招牌又要开始选什么，又要选什么，等于是苦劳没有要做，功劳有利头全部都要抢。所以难怪就是说今天这个秦惠珠会来讲，就是说主委请辞了，党部关门了，党工没有薪水了，义工没有地方可以工作了，那你这个议员你有在关心吗？当然其实我觉得从这个角度来讲，确实他们真的是没有在关心，因为他所着眼的都是我个人的利益要往上爬。 可是后面有跟他们息息相关啊，如果就算他 好啦，确定要选立委之后啊，后面没有办法运作还不是一样。 是，但是呢，所以他现在开始靠网络声量，像草青他们这一是个比较年轻的，他其实最重要一件事情是网络才会让他带来一个胜选的机会。阿立公比如说以前的那个老议员啊，或者是老的民意代表，他们有创造一个金流，他们有靠有斗内的这样子的能力，可以帮党在张国这些事情。草青捐20万，我觉得20万真的太扯了啦，你要不然你就把你这一次议员选举的那一个补助款捐出来，或者是说你把你自己过往的我捐一年的薪水，你有本事你要这样子彰显说我对党的一个忠诚度。 他连900块都要跟警察撸半天了。 哎、欸，不是、啊，我觉得他们现在好像变成网红了、欸， 哎，是哎、欸，网红不是我们骂的哦，网红又是谁骂的？其实就秦慧珠，所以某一个程度来讲，我觉得。从那个秦议员，当然他可能一来也是为自己担心变成是费鸿泰第二被汰换掉，所以有这样子一个举动。第二件事情，你知道党团的一个书记长要为这个党的运作，尤其是台北市党部这个运作在张罗，伊玛基耶他卡天啊，变成是这一笔钱要谁支出，要从哪里张罗这一笔钱出来呢？所以他话哦说的也是重哦，他就说这一些年轻的哦，不要就是不要说只顾自己选上，国民党没选上也没关系，要先顾大局，不要太自私。党内有很多民代，花 20% 的力气在做民代，花 80% 的力气做政治网红啊，做立委做议员，战场应该在立法院议会。所以我觉得现在当然你可以从一般面来看是哦，好像世代之争，但另外一个程度来讲，你也可以看出对于世代之争背后一个意义是在于年轻世代他要的是往自己的利益往上爬，但是对于党的整个运作，你的如何维持党的运作这件事情，确实他们可能也没有出到力气。 好，不过我为了选举有恶毒的话也可以讲得出来，现在就有蓝营的人看不下去说到底演够了没呢？我们先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认真的在监督政府吗？ 好，国民党党内互打呢，现在要怎么样来提高自己的声量呢？除了秀伤疤之外，你看徐小新有动作，那个男人也来了，哎呦，赶快哦，就跟这个韩国瑜呢拍一张合照，又 po 上去来赚一波流量。没有想到流量这个也可以变成钱哦。请教一下晃哥，现在感觉起来国民党里面真的是蛮乱的。像赖世宝就说自己做的民调大赢徐宏庭，大家纷纷在做民调喽。那因为谣言满天飞哦，所以徐宏庭喊话说希望时辰赶快出炉。那时辰怎么会出炉呢？因为还没有出的情况之下，包括前几天我们讨论到大局条款也出来了嘛，就蓝营的人说到底演够了没啊？哎，真的是国民党现在出现很多人在放话吗？ 对，我先小人之心讲一下，徐小新你那20万不要从你的公职分摊金里面算进去哈。 有公职分摊金、那也刚好是20万。 他们国民党好像是10万，直辖市好像是市议员好像是10万的样子啊，所以你那个要另外扣，所以你今年总共要捐30万、要拿30万齁、我觉得其实齁、你看这么多乱象感觉好像互相冲突，但事实上其实它背后代表就是都是为私利在考虑嘛。国民党，你说我在这节目讲过好几次，我不反对新人挑战现任，这个是本来就是他们的权利，但是手段有必要用到这样子吗？而且现在还我们讲这斜杠出去啊，你徐小新除了杠费鸿泰之外，你还杠秦慧珠，何必呢？有必要这样子吗？你就算是自己党内要竞争，有必要把它视之为仇寇吗？那我觉得他们这些现任的被挑战到大概也开始有点急了啦齁。也就是说立法委员的做得好不好不是用你身上的伤疤来评量，那公都盟评鉴就简单了嘛，叫大家看伤疤就好了嘛。 伤疤比较多。 伤疤越多就是优秀立委嘛， 对不对？ 我在立法院打架打得比较多的意思吗？ 对，我人民选你去立法院不是要你去打架的齁、那如果要讲贡献，那以前在戒严时期那牺牲性命的那不是贡献更大齁、所以我觉得这些大概都已经有点乱了齁、那这个乱的根源在哪里？根源其实就在于整个党中央领导无方嘛。党中央如果领导有方的话，其实他的节奏会很明快，也就是说不管我先总统或是先立委，总是有一个时间表出来。其实现在已经二月底了、我们剩到明年总统投票立委投票只剩11个月、其实时间过得非常快。那你在这11个月里面，照理说现在朱立伦的办公桌前面应该有一个很大张的行事历，我什么时候要做什么事、应该非常明确，而不是跟侯友宜后后做歹集一样，每次问到就说3月4号补选完再说。请问总统提名跟立委提名的时间表，我现在不是跟你讲提名谁哦，提名的时间表跟制度跟3月4号立委选举有什么关系？ 他一点关系都没有啊、嗯、就是因为党中央领导无方，所以他会造成说想选的人就各自想办法，因为他不知道什么时候会提名，什么制度到底是什么，大家就会急嘛，各求表现嘛，各求表现就会出现这种荒腔走板的情况，所以朱立伦其实要负最大的责任。那至于说你们这些现任的议员要挑战立法委员，要挑战现任立委的齁、哦、我还是那句话啦，奉劝你们啦，到监困选区去啦，不要在舒适圈里面在那边自己内斗孤雕在那大姑婆婆搞搞啦齁、哦、你就到监困选区，台北市最监困的选区大概就是何志伟那一区嘛，大同跟设置的士林嘛，然后其他是民进党现任的，你们也都可以去挑战啊，嗯，这个才叫为党出征嘛，你不是说啊我在党内斗完之后我就笃定当选，在我那种舒适圈里面，这不是勇气的展现，这个只是自私自利的表现而已啦、嗯、 好，所以让大家也很纳闷说，那你看国民党为什么迟迟不提出时程呢？是不是为了朱立伦自己的私欲呢？我们要请教静平哥哦，因为你看哦，包括这几天大局条款之后呢，国民党出来释疑了，又传出要征召侯友宜，那朱立伦现在说不要让谣言影响团结，国民党不会拖，不会拖吗？好，我们就来看一下，那为什么最近会出现那么多的纷争呢？是不是因为就是内部不团结吗？现在国民党里面有没有声音？因为你看哦，赖清德在之前今年1月的时候有提说立委不保障现任优先，蔡正元市警说是给国民党很大的压力，现在国民党感受到压力吗？ 国民党不会感受到压力，因为不会随着这个竞争的政党他们怎么做，然后国民党去改变自己的一个做法。就算是国民党现在总统大选或者是立委即将的这个选举的这个初选，各地方的一个初选协调也好或提名也罢、嗯、也不会有这个国民党的因为感受到说其他比如说民进党在内的一些他的提名时程的公布、嗯、然后国民党就感受到那种窘迫或者是怎么样，因为一向本来就是民进党的作业时间会比国民党早或者是不亚于这个国民党，嗯，那各党都有各党的一个作业办法和状况，所以我觉得朱立伦我觉得他讲得很好啊，那不管是说不会拖、嗯、本来就不会拖，拖因为中选会就有规定的时间在那边，嗯，其实大家也不用急也不用焦虑，所以其实朱立伦在中常会里面要传达的就是这样的一个状况。我觉得好在是以国民党总统大选来讲，可能的潜在人选跟想要选总统的一些相关的人选彼此之间都没有对对方的恶言，都没有对对方的像之前我们2019年那种撕破脸，你可以去看啊，2019年对照现在，不管是韩阵营或者是这个郭阵营，那相关要初选的阵营，还有朱立伦那时候也是候选人。 那、啊、现在徐小新跟费鸿泰还有秦惠珠， 我是说总统大选 哦，总统大选的部分哦， 对， 只是私底下没有什么交集而已。 对，总统不管私底下有没有怎么交集，还是有什么，他们其实是有交情的。所以我是说，总统大选，国民党并没有双方这样子。如果说要真的比跟民进党过去的杀的刀刀见骨，国民党是小巫见大巫。 那现在立委已经在杀的刀刀见骨了、 啊。那立委的部分，所以这个是擦枪走火，而且越来越激烈。那这个我觉得各党都有，嗯，哦，之前你看这个民进党的这个各县市长的提名的时候，包括在屏东县那时候，这个庄瑞雄，还有包括周春敏，还有钟嘉宾，在这个民进党在这个屏东县也是一样啊，各党都司空见惯。这个是党内初选必然，但是我也要呼吁，也呼应这个朱立伦所讲的啊，就是说不听是非，不传是非，不讲是非，不要怕是非，因为我觉得这个四不也蛮重要的，提醒各个不管你想选立委还是想要继续做议员，当然啦，徐小新这样子跟这个费鸿泰委员或者是跟秦惠珠议员，他自己可能要去承担后坐力，因为他也许这个会拿到了网络声量哦，但是像我有听到有一些媒体记者，不管是跑国民党中央或者是跑这个地方的记者，会有不同的看法。有人觉得 over， 是不是 over 了，是不是太过头了？有人甚至会有像网络上有一些酸民就会讲说啊，这个如果是在平常不是在选立委初选的时候，可能会用什么蓝营的女版王浩宇来形容他，因为变成你变成他，但是他打的议题非常的精准，他打的议题非常包括陈中彦的事情，包括这个要去告南检什么的，要去告检方这个重放，那再会博取这个眼球，会让很多的这个网络上的这个乡民大家会看得很爽，但是呢你再回归到市政议题，或者是让选民，让真正松山新义区的这个民众真的对你有感的时候，他就要想到那个政治的效应像两面刃一样、 好，所以静平议员你有可能会挑战吗？你不会想说时程赶快出来吗？大家心比较安吗？ 我也想挑战，但是我觉得我不会急着说时程，因为国民党每次的时程就是在四五六月，三四五六月就是那四个月， 我记得我四年前参加国民党的立委党内初选的时候，那时候包括我在内，现任立委还有另外一个议员，另外一个资深的议员，我们三个人初选，那时候就是三月四月，然后在差不多四月到五月的时候公布，所以差不多这个都是这个时间，四年前也是差不多这个，过完年后，然后三月四月，我那时候就花两个月时间初选，然后差不多四五月就公布了，所以时间也差不多，国民党也是在三月四号南投立委补选完之后就会进行这样，所以我觉得根本不需要急啊，再怎么样就是那两三个月。两三个月撑完了，你初选完了，有提名就提名就选，没有提名呢，你就把自己的本分和工作做好。我的个性我是不会喜欢去做跟任何人的这个冲撞或怎么样，没有每个人风格不一样。但是巧心源他用的方式，可能他觉得在网络上，因为有很多人的做法，我是比较赞同。以前那个记不记得在林口淡水那一区有一个这个洪孟凯，他那时候也要挑战这个，因为那时候他是没有任何公职，他要挑战吴育生。那跟吴育生荣获一开始关系有点紧张，可是他在网络上所呈现的这个方式并没有让这个吴育生感受到像这一次的这个费鸿泰跟徐小新之间的世代那么冲突，火药味这么浓厚，那么烟硝味的事情。当时的洪孟凯跟吴育生之争，我就觉得那个部分还算，我觉得应该是大多数人包括党内的支持人都可以这个接受的范围。但现在这个徐小新跟这个费鸿泰，甚至后来又跟秦惠珠擦枪走火，也难怪朱立伦会生气。我觉得因为有点，我觉得弄的事态越来越大，这个部分我也是提醒说，呼吁巧心议员可能还是这方面要注意啦。 嗯哼，好，所以楚英委员，你看哦，像静平议员就说，哎，不要急啊，大家都不会急，但很多人很急耶。你看急到什么呢？婆媳大战、后母这两个字，从立委的口中讲出来，你也会觉得，怎么会变成这样子？还是党内哦，自己来这样子纠结哦。好，你看哦，朱立伦说国民党不会拖啦，那你看看会不会不会拖呢？蔡正元都说了，这已经给国民党很大很大的压力咯，就是因为大家紧张了嘛。那朱立伦还说我不会拖，那看起来不会拖就是会继续乱下去嘛。 我觉得这个压力哦，真的根源就是这个党主席朱立伦镇不住脚，讲白了就是这样嘛。你看哦，像徐巧芯，说真的他是一个非常懂得不只是媒体操作，包括网络操作跟创造声量的，我们这样子在讨论他。那事实上以前过往，我现在座的各位大概都有跟他同台的经验，也都知道他辩才无碍，也很懂得怎么回应媒体。其实谁碰到他谁都会害怕。我想现场静平哦，如果说他突然间说我要转去你的选区，坦白讲他这样做立马也惊啦， 静平会不会秀出伤疤？ 欢迎。 你会秀出伤疤吗？ 不会。 好，那 我没有伤疤，我只有我自己车祸的伤疤。我就欢迎啊，就欢迎他，就我觉得大气一点嘛。 你的回应比费鸿泰好了。 是。 何必要这么激烈呢？ 面对像徐巧芯这样齁，你说朱立伦身为一个党主席，他只能讲什么？他说来大家齁，请多说好话，存好心。我以为这个是前面人家那个每个初一十五说老 A 啊，你要才爱假怂，然后后面就会说，请多说好话， 存好心。现在那个良心时代运动就在推这个运动啊， 是，这完全就是一个佛系来着。这为什么会这样？因为身为一个党主席，如果面对这样的纷争，你没有办法有效的去制止的时候，你只会变成是其他的这些在位的挑战者跟现任的委员造成一种恐慌嘛。你如果说今天是觉得我做的不好，或者是说我今天真的可能遇到了什么样的困境，包括你可能有什么不好的事情哦，比如你在立法院你被评为说什么都不出席的委员啊，出席率很差等等，那你当然可以有一些挑战的正当性。但是你会发现徐小新他真的很厉害，你细数他说我不是佛系，所以呢佛来佛挡杀佛，然后神挡杀神，他完全可以创造他的经典巨作。但是而且我认为慧珠姐哦，她说真的徐巧芯什么一哭二闹上上吊，哎，真的是大家去讲他的这个整理。徐巧芯从2018年开始哦，先是跟王宏威的内战， 对， 我还记得当时因为我还在当主持人，他有来这里讲过，我印象很深刻，他那时候就在讲他跟王宏威的部分，他也是哭了， 也哭了。 2019年当时他因为马英九的事情，他也曾经对马英九出言不逊，被围剿。因为马英九不论如何，你讲他说马九趴什么之类的，他还是有一定的支持者。他在友台的政论节目，他也哭了。后来呢，来到这个2021年，讲到这个有关于朱立伦的人事的部分，哎，这个我就要讲喽。这边有讲到， 他因为讲了朱立伦，然后退出 LINE 群，然后他就讲说，哦，因为我的 iPhone 不好， 换到一只手， 然后换得一个朱主席给他一个 iPhone。妙的是他最近上政论节目，人家问他说，那你最近要做这些事情，你有没有跟主席沟通啊？你有没有跟主席讲一下？他说我怎么会没有沟通？有沟通。然后在那个政论节目上一直滑，一直滑，滑滑滑了半天，说，哎。我封锁他，我解锁了没啊？ 人家送你手机， 人家送你手机，然后你把人家还封锁起来，然后再来呢，就是最近因为他在国民党掀起的争议哦，会变成是朱立伦。说实话，他现在出来制止也不对，因为这是个别的。但是如果他不赶快定规则也不对，因为其他人肯定会有样学样。但是对于台北市来讲，我说真的，徐小新在这一期这一区，确实就是国民党的所谓。舒服的舒适圈，如果你真的愿意去挑战的话，你可以到中南部去，以你的战斗力哦，其实就像你看嘛，他甚至于都可以自己选举之前哦，穿着这个小短裙，然后穿着制服到高雄，到台南去帮谢龙介唱爱你。我是觉得不然的话你也去台南选一下应该也不错，反正也帮谢龙介募了不少钱。我要强调的是，对于国民党来讲，现在当务之急是主席不能佛系，但是这些候选人们，你如果搞出这样的部分的话，我其实要强调的是，徐小新你现在讲的这些事情，也许部分的蓝营的人看了会很开心，但是对于你现在所要选举的这些信义区的居民来说，或是选民来讲，你做的这些事情真的对他们有利吗？你花这么多的时间在陈述这些炮口对自己人，就算是一般的中间选民，他会觉得说你就是赚了很多你的声量啊，对我们信义区来讲到底有什么用？其实我觉得费鸿泰费委员，因为我跟他在财政委员会，我们今天早上我们才刚选完招委啦，我必须老实的说，当了立委之后我才知道立法委员一早要先去开会，之后要去做选民服务是辛苦的。而且很多人当然就会说啊，那要不要帮费委员讲话，因为这是国民党的内战，我不涉入这其中。但是我只是要强调的是，他的回应确实不好。如果说要讲伤疤的话，我以前也被人家咬过啊，那我也是来救一下。 对，人家也被咬过、欸。 但是我也没有想要把这个当成 吕玉玲、 吕玉玲啊，你们那一区的。 你的对手。 你干嘛？你干嘛特别的？所以我的伤疤要借你吗？我的伤疤要借你吗？ 谁咬他？ 我的伤疤要借你吗？ 国民党因为没有内战， 对， 没有啊，你晚上就见缝插针哦。 所以，朱主席真的是。要赶快把游戏规则制定好啊，不然找到机会大家有争就一定会搓。但是对于费鸿泰费委员，我认为啦，他在地方经营确实是很扎实啦、所以他为什么说里长都挺他，里长就选民福保就做得好，但这个部分他自己要去学习，因为面对挑战者，面对新兴的这些选民或新兴的世代，他恐怕要用他自己的方式去面对。只是国民党如果一天朱立伦不把游戏规则定下来、他如果脑袋里面想的还是只是总统，而把立委放到后面，觉得说这个是舒适圈，是台北市在闷家，那么很有可能这样子久了之后，大家也会去想，如果国民党都不处理，然后放任这种刚选上的议员，而且连任之后马上就要转换跑道进自己的舒适圈，然后就要卡立委，这个完全就是大扣分。 好，所以当民进党呢已经站稳脚步，开始起步骤的时候，那国民党难道要继续乱下去，继续放话吗？我们先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好，面对国民党的内战呢，现在朱立伦说要多说好话存好心，但已经有人看不下去了，这个人是谁呢？连胜文，因为最近太多放话了嘛，请教一下郑浩哦，党内放话大局条款征召侯友宜，连胜文说我没听过，除非我不是高层哦，这句话讲得蛮呛的哦，是不是六月要征召侯友宜呢？国民党现在也打脸说纯属臆测，不用过度在意，所以到底是谁在放话呢？因为如果是拖到六月的话呢，可能他表态，侯友宜表态，民调会下滑，侯友宜就说啊，我现在要让新北变更好，但是侯友宜现在也可能只能做到这样的事嘛？ 不是，我觉得这件事很荒唐，这个新闻要两边摆在一边看，另外一边是民进党所有时辰军队已经整军队整军备战已经全部都好，什么时候要起步骤他时辰全部都好了。 对， 另外一边国民党还在前天有一个联合的独家说朱立伦心中已经有定见，会去在六月征召侯友宜，然后今天党中央在跳台说没这件事， 对， 还在你放话我放话高来高去的宫廷游戏，哎，这是很有趣，就是另外一边已经开大门走大路，时辰零表，那个 辩论民调时间都摆好 了、另外一边侯友宜的人吧，还在透过媒体还放话说，哦，未来应该会找采所谓的这个桃园模式。什么叫桃园模式呢？就是朱立伦会把所有民调看一遍，直接征召最强的人来。那现在最强的是侯友宜，所以朱立伦就会找侯友宜，还在玩这种放话游戏。然后放完话之后呢，你觉得朱立伦是笨蛋是不是？哦，朱立伦会被你这种放话影响？哦，对对对，有人这样讲，我也不知道是谁的，所以说我就这样征召侯友宜，不可能嘛，也就是加深朱立伦跟侯友宜的心结嘛。所以党中央马上出来这个否认嘛，对不对？所以很奇怪，每次说什么党政高层啊、党政人士啊，都不知道是谁，超奇怪，对不对？消息灵通人士，然后俞美珍说通灵人士比较可能，到底是灵通人士还是通灵人士，就很怪。那好，这件事情我觉得有几件事情大家要思考。当民进党已经快要定于一尊的时候，国民党现在在搞内斗，对不对？好，就算不要内斗，也叫做郭侯大战。 对， 朱立伦在旁边伺机而动，好，这是很中肯的分析。那郭侯大战伺机而动，为了要因应侯友宜四月到七月可能要这个备询的可能，所以整个郭侯大战结束，党中央启动征召，就算征召郭或征召侯，待到六七月之后，对不对？问题是哦，你这个时候剩选举剩五个月，郭侯大战拖得越久，两边的伤痕越大， 对， 两边的伤痕越大，未来需要越多时间疗伤，这很好理解，这物理原则嘛。我两个一直打架，打一个月架跟打五个月架，受的伤跟受的仇恨值是不一样嘛，对不对？你这样走，第一个我拖到七月就变成是说我放那两个人再打五个月架，然后呢，打完五个月架之后伤口变重，疗伤时间变短，你懂我意思吗？就是疗伤时间变短什么概念？就是我七月那就赶快要龙那个大家去谈嘛，拜托啊，郭董我错啦，求求你啊，那你需要时间去愈合嘛。好，算一个月，那剩四个月要选举，这完全不是一个合理或合格党主席该做的嘛。 所以就代表朱立伦在里面没有受伤啊。 对，那更可怕的事情是我刚才讲无私无我只是无能的状况哦。那如果是无私有私有我又无能的话，就是你真的会天真到觉得说郭侯大战打完轮到你朱立伦，有可能吗？两个都三十几八，你朱立伦一成不变，永远都是一成，怎么可能轮到你？对不对？那更荒唐嘛。所以国民党党主席合格党主席是要干嘛？要介入这场初选嘛，要求各方的势力要节制嘛。你怎么可能放任侯系人马开始杀郭台铭，杀到变小三啊，怎么什么什么什么去尿小狗尿尿啦，公共厕所啦，你怎么可能杀成这样？你杀成这样结果是什么？随便观众朋友在电视机前面都回答都知道，脱党跟柯合作嘛，对不对？你杀到最后一定长这样嘛。所以第一件事情，你在处理这件事，你要把郭拉到国民党内，变成国民党的党员。第二件事情，要求侯系跟郭系要节制嘛，对不对？节制你们的发言，节制两方的对砍，甚至包含郭粉跟侯粉的对砍要节制嘛，你后面才要谈什么时候初选，是不是尽快，但怎么解套，解套完后要怎么愈合，就没有所以这是荒唐的点在这边嘛。所以觉不觉得对于民进党来说，虽然很多利空消息，坦白讲，但陈松燕等等都是，包含2022年的负面选举，可是再怎么样的利空消息都比不上内斗强嘛。一个政党最大的利空消息就是内斗嘛，帝国会瓦解就从内部瓦解嘛。所以这次很有趣哦，如果继续放任下去的话，我认为可能整个局会走向国民党最糟糕的状况，什么？郭台铭愤而出走，去跟柯文哲合作，而且柯文哲底牌也丢出来。我现在看起来柯文哲那个黄靖颖可能是故意的， 他其实不算愤而出走，因为他现在还没进来， 对吗？转身离开，转身离开， 对，这样比较清楚。 转身离开有可能啊，对不对？那柯文哲看起来也有聪明操作，反正我当副总统，黄靖颖已经把他底牌丢出来嘛， 对。 那柯文哲一定转身就去，郭台铭一定转身就跟柯文哲合作嘛。那请问沙卡都有强成这样吗？柯文哲抢蓝的盘哦，对不对？国民党有强到沙卡都面对赖清德会赢吗？对不对？所以这是很有趣嘛，大家都只看眼前的利益，可要搞清楚，你不是提名就赢 你要选赢才叫赢呢、欸。大家都开始说我好像提名的我就赢，没有，你们这种搞法，国民党这种搞法，搞最后会满盘皆输啊、 哦。所以呢，这样的搞法、啊、对民进来说，刚刚北败哦，好，请教一下瑞德哥、哦，因为你看啊，现在党内包括仇恨值也很高，连胜文跳出来了，因为秦惠珠之前说郭台铭党内仇恨值最高，就连胜文跑出来说不讲话，没有人会把你当哑巴。那最近呢，这个从郭朱佩哦两个人哦氛围也是蛮奇妙的，包括这个李静颖啊，这个新任主委这个布达典礼这一场呢。记不记得之前的新闻才说，诶，不是，好像有个新闻放话出来说，朱立伦很想跟郭台铭两个人一起合体吗？但没有想到这篇报道说，当天郭台铭本来是要来的，但是朱立伦说，唔汤哦，如果你一出现的话呢，可能会行说出来，真的是拉锅打猴，所以呢，党务人士呢，赶快就叫郭台铭取消行程。有这样的情况吗？ 如果那么能够朱立伦，因为朱立伦想来啊，怕人家外界误解，然后就这个哈、啊、拜托这个郭台铭不要出现，那岂不是坐实了你们两个是这个等于说两个人交情是非常好的嘛，好到那样的一个程度嘛？那么郭台铭有那个他关系是因为这个李姓主委他的爸爸的关系嘛？哦、当时而且呢，当时事实上讲白了啊、就是因为不爽。所以才会在这个土城啊，在这个地方呢、啊，那么推出啊、这位的年轻人来选立委嘛，最后搞得这个国民党也垮掉，也输了嘛。那其实啊，人家说啊，因为你缺什么，你就会想要补什么。所以朱立伦一再强调团结一致，就是因为不团结嘛。朱立伦一再强调无私无我，就是因为大家都自私，都是心里面只有自我嘛。那现在朱立伦说什么？朱立伦现在说好话，因为都说话不好听的话，说做好事，因为都做的事都不是好事。然后呢，要存好心，因为大家存的心都是我要上去，我跟你讲什么武德啊，你知道吗？我就杀杀杀，我就砍砍砍啊。所以呢，国民党现在又变成啊，又回到了之前啊。那么在12691之前，大家抢，大家杀，然后呢，完全分崩离析。我讲的国民党刚好跟这个黄继明讲的国民党完全不一样啊，因为他是国民党员，你知道吗？啊，我不是国民党员啊。所以我讲话可以公正客观嘛，对不对哦？因为很简单，朱立伦现在怕的就是这个局，我看眼看着本来有机会的，结果啊，赢赢搞洗稿，博个输呗，喏。因为现在在立委的部分，在这个等于说总统的大选部分，现在都分崩离析，现在只差砰有人开了第一枪，那就直接结束了。这个显然有人，那么不知道是真的高层还是假冒高层啊，想要打锅拉喉，很简单嘛。就是要挺侯友宜，走侯友宜的水嘛。侯友宜从过年前到过年后，他的民调一路掉嘛。所以你看，一过完年，那个新北市为主的挺侯派不断的出来，哇，大举声量了，在公庙了，在哪里说啊？侯友宜要选总统对吧？侯友宜很棒棒等等啊，要帮侯友宜造势嘛。另外这一票人呢，就开始打锅，把锅打得一塌糊涂啊。我昨天遇到了同样常上节目的国民党的党职的人员啊，那么我就觉得很好奇，一两年前你们还在那边呢、啊，把郭台铭啊捧得高高的。说我的血液里面打着郭台铭啊、哦，这个奉送的这个 BNT 啊，你知道吗？那结果他怎么说？他说：“可是我血液里面我还是 KMT 啊，你知道吗？原来 BNT 那么抵不过 KMT 啊， 没有那个 BNT 就算血液就算 DDT 来也都没有用，你知道吗？现实无比啊、我要是郭台铭，那前两年把我捧得那么高，对不对？现在把我踩在脚底下，连公共厕所都这样子，那我另起炉灶，难道不可以吗？” 好，所以呢，也不是说不可以啦，但大家说哦，豪宅争议这个真的不可以了，让大家觉得怎么那么不公平呢？稍后我们来关心林明真的豪宅现在究竟怎么样了呢？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好，林明真的豪宅争议现在爆出了前世今生吗？因为前世真的是荒土一片，以前是工业用地，怎么会华丽转身呢？但重点来了，请教一下晃哥，林明真真的很会买地耶，怎么那么刚好买在豪宅的中段呢？ 对，当我们第一时间听到林明真讲说他那个别墅豪宅呢是他买地然后请建商顺便盖、听到这个已经觉得很天方夜谭了，我们听过代价跟代排队，很少听过代建。 对、 好，那这样已经够夸张，可是当我们听到，我们第一时间会想说啊，那他的地一定是在边边角角，好，因为两块一块地嘛，然后建商盖了旁边之后，好吧，既然我的土地在你边边，我就顺便盖。但是后来才发现原来不对哦，他的房子是在那整个社区区块的正中间。 怎么那么会挑？ 两间房子，来，为什么那么会挑？所以我觉得这两个可能性，第一个可能性是， 他先林明珍他们先买了地， 对， 建商再买旁边的地，然后林明珍变成钉子户， 嗯， 啊，你不答应我的条件，我不同意哦，啊，因为你卡在中间，我没办法盖嘛，啊，这是第一个可能性，好，所以换得了很优惠的购屋条件。第二个可能性呢，是因为这个建商有捐50万政治现金给林明珍，所以他跟林明珍应该是认识，有可能是建商要买地的时候，顺便通知林明珍说，哎，那你如果你刚好你也要房子嘛，对不对齁，你就这个处理一下就好了。好。好，这两种可能性，哪一种可能性我不知道。 嗯。 但是我觉得这是需要调查，因为这里面疑点太多。第一个疑点是大家看到这是工地的告示牌。他的起造人叫林鸿儒跟林鸿斌、嗯、另外一个叫做江勋廷。 嗯。 好。林鸿儒、林鸿斌林如斌大家都知道，林如就林明珍的儿子嘛。那林如鸿从这个名字来看，应该是他的同辈的，可能堂兄弟之类的。那这位江老板其实就是那个，应该就是建商的老板。 建设公司老板。 对，所以好，为什么他是起造人？是因为他是地主嘛。 嗯。 所以他必须在起造人上面必须写上他的名字。好，那他有两间房子，原本林明珍一直讲说只有一间哦，但是查出来其实是两间， 对， 而且两间联动一模一样。那请问林明珍前县长，你这是另外一间房子是怎么冒出来的？ 他不是一直都说选举补助款只有买一间？ 对，那另外一间是怎么来的？ 嗯， 还是说另外一间是自己无性繁殖生出来的、嗯、买一送一？ 嗯， 那我也蛮想的，盖小姐看豆腐汤。嗯， 四个地号哦，但有两个没登记。那你看哦，这房子就有两栋嘛、嗯。那为什么林明珍都一直说哦，我只用选举补助款买了一栋，哎，剩下另外一栋没有讲哎。 对，这两栋房子一模一样啊、哦。所以看到其实那个社区，你如果去用 Google Earth 去看那个社区，那社区因为同一个建都是这位江老板盖的房子哦，其实长得都一样，外形几乎都一模一样，只有坪数的差别。好、哦，好，那这个房子的地，好，林明珍既然讲他买地嘛，那大家就很好奇说，那这个地有没有变更过地目？后来查出来了，就这一块图中画黄色这一块，哈、哦，这一大块呢，他林明珍的这个房子还有那个建商的社区就在这里啊、哦。他原本是工业乙种工业用地、嗯，后来变更成住宅用地。 工业用地怎么变更成住宅用地、啊？ 很奇怪， 对 不对？因为一般工变住啊、哦，不是不可能，但是程序相对复杂。 在台北，你的房价就砍了一半了啊！ 对 对， 因为我们内湖附近就很多工业盖、 啊啊、 所谓的工业宅嘛、嗯，虽然是豪宅等级，但房价不会高嘛。好，这在谁任内变更的？对不起，就林明珍县长。所以这里面到底出现什么问题呢？嗯、我觉得这些问题，林明珍，你今天虽然去告了南投县议员沈素贞，但是这些不是你告可以解决的问题， 嗯， 因为下礼拜六就要投票，我觉得林明珍应该一次把事情讲清楚，所以我只提出几个要求。第一个要求，你说你房子是买的嘛， 嗯， 那请问你的汇款记录有没有？因为这房子是2019年才盖，到现在不过才完工才四年而已，才四年时间，汇款记录银行都查得到，你的汇款记录什么时候汇多少钱，汇给谁？好，还有你买土地是什么时候买的？你跟谁买的？你当时土地的成交价是多少？因为从公开的资料里面，我们查到林明珍这两间房子，它的实价登录，它只有登录土地的价格， 嗯， 它并没有登录这个房价，没有登录房，因为它只有买到土地。他说2300万实价登录，好，你就算他2300万，可是很奇怪哦，同区段其他的房子的成交的实价登录。都高于2300万、嗯，平均大概在2600-2700万之间哦、嗯。那为什么你的房子买的特别便宜？ 而且换个我觉得很奇怪，如果我用多少钱买地，我就会说我买那块地多少钱、 啊。对， 为什么林明珍都说我买哪一间房子2300万元呢？你怎么会用实价登录的价格来说我买了多少钱呢？ 因为呢，因为很简单的道理，他真我好，我是照林明珍的说法哈、哦，他真正付钱的只有买土地嘛。 对。 好，这是他说的嘛，但是虽然我不相信，但是好，我们暂且姑且一了，他真正付钱的时候买土地，到底房子，因为他说请建商顺便盖嘛，啊，这里损耍哈，是损到下面停多嘛，是有给你收钱无嘛。其实我觉得哈，我个人大胆一个假设，我觉得林明珍有说溜嘴。当时大家质疑说他儿子林汝彬，你没工作怎么会有钱，他说我这个选举补助款哈，我760万借给我儿子啊，然后他去贷款40万 对不对，总共是800万对不 对，来我算给大家听哈。林明珍说他的房子50平， 嗯， 你如果用建筑成本、啊、我算他的房子算还不错啦、哦、这几年建筑成本我算他一平抓15万啦、啊、50平盖起来刚好750万， 所以林明真，你这房子到底怎么来的？你可不可以很清楚一次开记者会告诉我们，第一个房子你付给建商多少钱，你的付款记录在哪里？嗯，你不要跟我讲利用现金整个部队来对提的、哦、第二件事情，你的土地什么时候买的？你买的时候明知它是工业用地，你为什么要买？谁？你要开工厂吗、嗯？那么小一块地也不能开工厂啊！那你买工业用地干什么？ 而且还刚好买在中间，那是不是你合理的可能知道说它附近已经要盖房子了呢？ 搞不好是有两种可能，一个是我知道附近要盖房子，第二种是我买了之后，所以想办法把它变更成住宅用地。嗯，不管哪一种，这里面可能都有违法的嫌疑。我觉得林明真这个事情不是选举口水哦。嗯，这个如果将来真的有人去提告，我相信一定会有人去提告，你将来可能法院会跑不完。 好，所以呢，林明真之后被法院跑不完呢，我们先来看一下，现在呢，南投立委补选3月4号就要来投票了，现在陆战真的有大车拼，我们先一块来看。 八名来自新北的议员打团体战，举看板合体助攻民进党南投立委补选候选人蔡培慧， 给他儿子760万，直接给他儿子买豪宅。但是反观他8年的时间在南投县当县长，却一户青年住宅都盖不好。林明真就是照顾自己的儿子，忘了南投的孩子。 沿街握手，展现超高亲和力，锁定集集镇选区大范围败票，再攻林明真豪宅争议 清楚。所以我觉得豪宅不止一栋，有第二栋，林明真更要讲清楚。 民进党陆空战分进合集，党中央召开记者会，质疑林明真买给儿子的豪宅，从原先的一片荒地到起造，最后完工，皆在林明真担任县长任内。 另外一栋豪宅呢？是买一送一吗？ 你们不要把齁啊、把林明真啊看得那么扁齁、哦、我他们为什么不讲我那一栋房子有贷款1500万，他们怎么都不提啊？这样的抹黑已经意图使我不当选，我要提告。 喊受够了，抹黑要提告。林明真深入菜市场扫街，有国民党最美发言人之称的李明玄陪同。 民进县长呢曾经在3天之内走访了58个告别式，这样子的成绩代表什么呢？代表说他用心付出。 国民党指控绿营多起高官丑闻，争议不断，但民进党却忙着帮蔡培慧辅选，南投立委补选陆战空战，日日连发大扯拼。三立新闻吴坤宇陈怡锦南投报道。 好，不过林明真呢现在也说自己是被抹黑的，所以他说他要来提告了。我们来看一下呢，他里面讲说什么呢？好，为什么这个公告会是林如虹跟林如冰呢？原来林如虹呢就是哥哥啦，林如冰是弟弟啦。好，那现在林明真就说了，另外一栋住宅呢是大儿子夫妻自行购入的，对于民进党的胡乱抹黑哦，他要提告，意图使人不当选。到底是不是有抹黑的情况呢？我觉得这个后续还要再来查，但是要怎么查呢？请教一下瑞德哥，因为现在很明显就是被爆料说，包括我刚晃哥说的，你买地的时间点，那你明明知道它是工业用地，你为什么要买呢？好，刚刚好就买在正中间。不止如此呢，捐了50万的政治现金，建商捐给林明真，代建房子的同时还帮忙代办建造跟使用执照吗？县长做的当时有这么样的贴心吗？ 事实上呢，我们在讨论林明真前南投县长的这些房子的这个是是非非之前啊，突然间我想到了去年一月的时候，嗯，我们也在本节目里面讨论台中那么海线选区的时候， 对， 意外发现了有一个招待所，嗯，意外发现了有一个豪宅，嗯，意外发现了这是不应该这样盖的，嗯，最后该拆的拆，该卖的卖， 对， 不是这个样子吗？哦，那当然，最后现在的结局是怎么样，也没有人知道。然后后来还扯出一个那么台中捷运的蓝线为什么变更这个等于说相关的这个它的出口捷运出口啊，然后出口啊那时候他开玩笑说会不会也牵扯到某些家族的人买到那边，就没想到不幸而严重，真的有人去在旁边买哦、嗯。那为什么会这样？如果不选举，如果不去检视，没有人知道啊，去年一月没有人知道，这完全都不会知道。一旦地目变更，一旦这个整个说那个整个用土地赚钱，那是非常可怕的事情啊。林明真他的这个房子呢，我一再强调，身为这个孩子的这个爸爸，所以呢我知道身为爸爸的人想要照顾自己的儿子，这情有可原，我可以理解哦。那可是问题是为什么最近一直在这个房子里面呢一直在打滚打滚哦，一直在里面打转。如果你做几拜官的专播该说有清清楚楚。还有一件事情就是什么叫做变更地目跟瓜田李下。如果媒体报道跟民进党他们去查出来追踪出来南投县议员追踪出来的东西啊是真的。我一再强调追踪出来的东西是真的。 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那你当时身为南投县长的时候，你不知道自己应该要避嫌吗？你有避嫌吗？嗯，你没有避嫌的话，才会像现在我们你的这个管定为其中地目变更，然后呢，你的孩子又去买了房子，你孩子买房子的这个相关的头期款这些钱，可能又是你这个做爸爸的又出的。然后呢，你说你虽然说你有这个贷款或怎么样嘛，我就说这个事情会有一种让这个县民有一种相对剥夺感的一种感觉啦，因为潭头县民给你的机会，所以你看你房子买了越来越多，都可以给自己的孩子、给自己的儿子这样子哦。然后呢，你的儿子呢，那么也可以啊、哦，这个可能不用去上班来帮助你，每个月8万块、8万元块用政治现金等等啦、啊。你的县民有没有过得像你的儿子这么好、那么幸福？有一个那么慈父南投县有没有？没有嘛。如果每个人都有，你们都投票给他，我都没有意见呢、啊。好、哦，那么从头到尾啊，那么林明珍前县长啊。他都没有搞对一件事情，就是这件事情为什么会越滚越大，让人家不断的去追啊。你在第一时间如果把所有的事情全部都讲清楚，到底是怎么回事讲清楚，而且还出现了非常不可思议的代建事件。因为代建的话呢，那么会让人家有很多想象空间，尤其如果建商还真的捐给你50万这个政治现金的话，你会让人家有无限制的想象啊。这个想象到底不一定表示你是违法的，可是问题是人家会去想为什么啊？你这个如果不叫豪宅的话，也应该够套厅属于别墅了。这个如果不是套厅属于别墅，不算是南投豪宅的话，我讲坦白的，那南投县民你们都每个人都住这么好吗？林文杰的两栋可以拥有这样的房子吗？可以拥有这样的房子，林明珍当8年的县长，那你全部投票支持给他，他去继续当立委，我都没有意见。 好，所以你看哦，包括、哦、林明珍今天说什么了呢？他说、哦、另外一栋房子呢是大儿子哦自己买房靠自己啊，啊另外一间房子呢贷款1500万啊。好，他说我那一栋房子有贷款1500万，怎么不说？但请教一下楚英委员哦，之前大家有说啊，就是因为你小儿子啊不是就没有薪水吗？怎么有办法贷款1500万呢？这是不是又是林明珍的说溜嘴呢？ 所以我觉得为什么这一阵子大家很流行一个顺口溜叫做慈母手中线嘛，慈父南投线，因为这个完全就是一个相对剥夺感，一副就是反正爸爸是县长，你喜欢爸爸可以买给你，或是你付不起爸爸就给你一个月薪8万。其实同样姓林啦，齁北北林爸爸，我是真的觉得这一位林爸爸真的伟大很多，好这很严重的相对剥夺感。但是我爸很好，我以我爸为荣，先这样。那我要讲的是说，其实刚刚晃哥有讲到一个部分，就是有关于他现在被大家讲的这一栋房子到底有没有因为登载不实，因为依照实价登录的话，那当然就是一个大家讲的标准。我们知道最近大家都在讲说青年购物啊，青年贷款，大家没有林明珍这个林爸爸，但是我们也希望青年可以拥有第一桶金，可以去买房子。那么为什么要推实价登录？就是希望价格能够合理透明化。我在这边要先奉劝，就是南投的县长许淑华，你不要以为现在这件事情跟你无关哦。刚刚瑞德都特别提到，当时中二选区选举的时候，严家可以在所谓的公有地上面、水保地上面去盖招待所、盖自家的豪宅，就是因为他的所在的当时的台中市长卢秀燕不查。我先告诉大家，实价登录真正的主管机关是县市政府。言下之意，我先讲2019年的时候，林明珍的儿子的这一栋房子他购买，然后他登录了，当时的县长是谁？林明珍。所以这过程当中有没有刚刚晃科所提到的，为什么你买地你只讲地多少钱，然后你就登录了那个价钱， 对， 这中间有没有建造的费用， 对， 然后有没有中间的差价，是真的2300万吗？是高于2300还是低于2300万吗？因为2019年的县长是林明珍，所以现在就是船过水无痕，你拿这个来讲，这是第一个问题。所以现在的县长变成是许淑华。许淑华，你是南投县县民的县长，还是国民党的县长，还是林明珍家族的县长？请你要出来好好的查这个实价登录有没有不法。如果有的话，实价登录如果说中间有任何没有依照事实，那就是伪造文书，使公务员登载不实，不论是卖方或买方，通通都有刑责在里面。你除了罚款之外，这个东西都要继续追。第二个，刚刚就是举金讲的非常好的，一个如果是靠爸爸每个月给他八万块的人，他可以去贷款1800万来买房子吗？还是说因为这个贷款的背后看到的就是我爸县长， 银行也对你会不会特别的好呢？ 是， 这个是过去一直以来我在追类似相关这样的问题的时候，家族政治没有错，如果你的儿子很优秀，然后他能够出来竞选，可以经得起检验，这个也是为地方谋福利。但就怕的是什么，我之前有讲过嘛，今天你还没有选上，你就说，哎，我宣布我不选 2024, 那你现在是帮谁在卡位？帮儿子卡位吗？还是帮谁卡位？这就是公然的骗票准备绕跑。所以我投一个给你去，又是爽领八个月，然后换别人来选吗？我觉得整体难投，从不论是林明真的房价的问题，有没有实价登录，到为什么他可以贷款1500万，然后但是他的薪水他爸爸付给他的，再来就是你当县长任内，如果你现在是与其你去告人家意图使你不当选然后无法有结果，我必须说有没有好好的实价登录，许淑华现在赶快查，选举前可以有答案。 好，但我觉得林明真如果不选立委，选完之后呢应该可以去当财经专家，因为投资眼光很精准。请教一下静平议员哦，荒烟蔓草一懂谁喜知道这个是工业用地，你会去买这块地吗？ 当然不会啊。 哦，那林明真为什么会去买呢？ 但是林明真毕竟在南投待那么久，从你看积极镇长，然后包括立委也做过，然后再当这个南投县长，那多少在南投了，不管是人家会一定会以为说啊，这个县长一定很多情报啊，很多这个都市的这个计划，县府里面的这个都内跟都外都记的，那你一定会比大家都熟啊。然后原来的这个地方本来是荒烟蔓草，那后来为什么会开发或者是建商，多少人家一定会怀疑或者是去把这个做联想，说这个林明真一定是过去有这样的一个在地方的政商关系，这个没有办法去阻止啦。 嗯， 但是我相信也是他的人脉，因为你在南投待那么久，我刚刚讲的他在南投的经历，做了那么多的公职，认识了那么多人，如果有人要在那边盖房子或者是这个做一个建案销售的话，要不要去买？当然他自己我不知道，有时候他就会自己就要去思考了。但是我觉得碰到这种事情，因为他帮他的这个儿子买，就等于他自己的字，他如同刚刚新闻的商拜也看到，他自己也说他还有贷款，然后他也不是说这个是巧取豪夺或者是怎么样非法手段的这个得来。当然啦，摊在的这个阳光底下，包括政治现金法这个规定，公职人员的财产申报法的规定，大家可以去检视一下那些房子到底是怎么样来的。 嗯， 如果有这个不合法，我觉得当然欢迎大家可以去检举，可以去检举。如果说林明真有任何的，但林明真现在针对他自己个人的清白，他也不惜以这个司法的诉讼准备提告来捍卫他自己嘛。所以我觉得打到选战剩下一个礼拜左右，当然林明真现在打法是比较小心谨慎，因为一路挨打，这个情况有点重到去年这个时候，让我真的想到又是中二区，哎，这个好像二选区耶，这个是南投二选区， 南投二选区，南二选区 ，对，也是中部投二选区， 嗯， 都跟二有关，我觉得有点不祥的预感。 你都什么不祥的预感？ 但我希望这结果是好的，我希望他能够赢啦、啊。那因为只是说，我刚刚这样讲，只是说。因为刚选举完这一战，真的对国民党、对朱立伦还有对林明真南投来说都太重要了。但我还是认为啦，如果真的输了这一战，因为这一场被视为这个国民党的总统跟立委的前哨战，如果输了这一战也不要气馁了。那如果真的是这个赢的话，那当然要小心一下，维持这样的一个连胜的这个气势。因为对蓝绿来说，这样的一个这一场攻防啊，都有输不得的压力，尤其对朱立伦、对林明真，那真的。那个有机会赢的话，那他现在当然要绝地大反攻。所以你看林明真他用我们最熟知的这种司法的这个方式。但是因为你想想看，比较吊诡的是啦，因为这段时间他会一直被打说这个相对剥夺感，就是林如宾他没有上班，那为什么一个月可以拿多少钱，然后又有这个县长的车位，然后现在又爸爸买房子给你。当然啦，这会在一般的南投县民这个激起很强烈的这样感觉。但现在打其实林明真最擅长的是陆战。他们比较不擅长空战、嗯、所以我觉得在最后面这段时间一定不能轻忽这一个礼拜的文宣效应。党中央和地方党部，当然林如宾自己也是地方党部主委出来的，是不是在加强这一块去做一个 fighting 和解释，否则我担心这个投票率不高就会惨。 好、哦、但900万的土地可以变成3000多万的房子，我都觉得好羡慕哦。我们请教一下慧珍姐哦，因为现在还爆出来林明真县府五年去了84趟的中国，平均每个月都去一次，干嘛一直去中国呢？今天就有人说 啊，你是在当中国的导游吗？那样呢？ 就他们出来澄清说没有啦，我们才不是五年去巴士，怎么是六年？那就是你有澄清到吗？ 这样有比较好吗？ 对啊，你有澄清到吗？就后来换算下来，大概平均每一个月去一次，你一起给他打卡哦，就太夸张了吧？我们 分餐自己。 对呀、啊，我们一般旅游的，我们都不可能去中国那么多次，怎么可能你会那么常去？你到底是南投的县长，还是说你是去那边做是中国派驻在南投的一个在地的对不对？在地的监控人士吗？还是什么？不理解。第二件事情是，好，就算你去，你说啊，我去，我都把我们南投的一些农产品销售到那边去的话，那你拿去一些证据啊？结果没有，人家发现他的行程去哪里，都是去长江啦、长城啦，然后去玩啦，然后都是去那边吃喝玩乐，几乎没有什么帮台南投的这一些人推广所谓的一个农产品的销售。有可能是犒赏一些南投的员工，或者是南投的一些他的调侃，然后一起去旅游。但是对于南投当地真正的一个农产相关的发展是没有任何实质帮助的。那我觉得国民党很有意思哦，他还用了一个超级比一比哦，然后就胜胜哦，你看一排都胜哦。我觉得我个人觉得最荒谬一件事情是台南服务时间，他举例是说哦，短短三天之内走访58个告别式，那是代表那三天可能南投有点耍掉，不然怎么会那么多的告别式在同时三 天？那几天刚好不用去中国。 对，可能刚好错开去中国。但我就觉得说，如果说你的一个相关的一个在地政绩，你这个在地政绩你夯不浪当你讲成这样，结果人家帮他现在举出来他在地政绩，我真的会被笑死。他说呢，他要盖什么侏罗纪公园，他要在南投盖一个侏罗纪公园，盖一个松柏岭高空的那个景点哦，还有呢盖什么氦气球乐园。他的这些东西让我们一般人听就觉得显然难以执行嘛，挚爱难行。就没有，他每一次计划就他们让他弄出来之后，就流标再流标，然后不断的就这样一亿多不见了，两亿多不见了，三亿多不见了。其中有一个让人家最觉得诡异的是松柏岭高空这个景点哦，他们为什么说这个地方非常诡异？这个地方事实上他们就说曾经发生过一个红土地质，然后土壤那个疏松的状况，所以它地基是会下塌的，就没有想到他们林明真现在在这里安排一个计划是要盖20层楼高的一个高塔。 不是啊，他那么会选地，工业用地都可以变建筑用地，怎么不晓得这边是红土不能盖东西？ 我跟你讲，你讲对了，他就是会选地。为什么？因为他在附近布了很多土地，他买了很多土地、所以你不觉得这所有在南投的一个发展跟当时在我们在讨论严家的事情都很相近吗？不是阴刀回轨，他家土地回轨地方到最后都会变成一般的土地，变成黄金地或工业地，会变成建筑地。所以你就知道这为什么人家会质疑你们整个南投县感觉上已经快要变成你的邻家天下了。刚刚不是讲慈母南投慈父南投县吗？就会让人家觉得就是说立马起你捞，就不要讲捞啦，你在这个八年的或是六年的一个任期之内，你已帮两个孩子准备好两个大豪宅了，够了吧？可以放南投县民一马吗？还有一个东西讲到蔡培慧，我觉得蔡培慧他们真的很过分。人家蔡培慧是在地丽娜南投出生的，第二个人家个世新大学曾经当过副教授，第三个他们是在台湾农村阵线里面发展，就协助那个农村发展的一个发言人。人家对于这样子的南投县其实是有耕耘的，其实是有了解，对农业的了解，搞不好被我觉得林明真是放大材小用，他不应该当县长，他应该去变成我们的相关的什么土地开发，或者是他专门在经营这个他家的土地开发。你马看后期你要的话，你就帮整个南投县民每一个人都把这个南投县经营得很好，整个全县民的土地都水涨船高，而不是只有你们林家的土地可以变成是一般的工业用地，变成是建宅地。那蔡培慧其实他是个宅地，然后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是人家是有那个热忱要奉献南投县，所以他们现在打出来一个诉求是请给南投一个机会。确实你看像蔡培慧他质疑说你是台北空飘过来的，一个在南投出生必须要到外县市才有办法发展，现在回到自己的县市贡献所长，这你应该觉得丢脸。 好，所以我们看到空飘过来的可能只有中国的间谍气球。不过重点来了，你看哦，国民党过去一直打以美论，现在呢台美关系真的出现一大突破。这个是外交部长吴钊燮跟国安会秘书长顾立雄呢现在跟美国白宫的官员呢现在在这个美国的 AIT 总部呢进行了七个小时的国安会谈。而且这也象征什么呢？美台断交之后呢，五黑名单现在正式解禁了。我们先带大家一块来看这个画面。 见到媒体主动挥手打招呼，外交部长吴钊燮和国安会秘书长顾立雄笑得好开心，因为就在这一刻台美关系有了重大突破。美国当地时间21号早上9:30左右，在驻美代表萧美琴陪同下，吴钊燮、顾立雄首度踏进位在华府的 AIT 总部，并且和美方官员针对国安议题进行长达7小时的闭门会谈。包括美国副国务卿雪曼和白宫印太事务协调官康贝尔，以及外传将接任 AIT 主席的白宫国安会中国与台湾事务资深主任罗森伯格都亲自参加。虽然台美特殊管道对话行之有年，但这一回却跟过去低调进行大不相同。不止我方官员都直接由正门进入大楼，地点还直接选在大华府地区。会面前4天，英国金融时报还以斗大标题指出白宫官员将在华盛顿和台湾官员秘密会谈，内文还直接写到可能跟近期中国间谍气球导致中美关系恶化有关联。而这场闭门国安会议也是自1979年美台断交后首度由我方外交部长踏入大华府地区，意义非凡。 的五黑名单就包括了我们的总统、副总统、行政院长、国防部长跟外交部长是不能进到所谓的这个华盛顿特区。未来总统或副总统访美或者是过境美国的时候，整个行程或位阶可能会有更高的突破跟安排。 言下之意，五黑名单解禁后，蔡总统或是赖副总统未来都可能依照这个模式，在出访或过境美国时踏进大华府地区。而这场台美国安会议，学者也分析要传达这些讯息， 他一方面要传达给中国，一方面要传达给台湾，没有以美的一个空间。 这场闭门会谈不仅是台美关系一大突破，台美高层正常交流也传达拜登政府确实履行2018年通过的台湾旅行法。三圈刘安，就收看台北报。 好，刚刚的画面呢，除了看到这个顾立雄跟吴钊燮之外呢，还看到谁呢？总统府副秘书长黄崇彦，而且呢，这一次也在我方的代表团之列。请教一下晃哥，很多人说这个是不是为蔡英文总统出访来做准备呢？因为现在很多人说，哎，之前呢，这个美台特殊管道是不是也跟着台面化了呢？ 对，其实这一次的美台特殊管道高层对话哈，今年不是第一次啊，过去都有，但是今年有两个不一样的地方，第一个。是在布林肯在慕尼黑安全会议跟王毅见面之前呢，美国的国安会透过金融时报刻意把这个消息给放出来了，而且放出来之后，台美双方的相关人员没有人否认啊，只是没有证实而已，但是其实那个意思就差不多是证实，所以时间几乎是公开的。第二件事情，地点很特别，好，来大家看一下这个图啊，你就知道这个地点有多特别。这个红色大圈圈就是我们讲的所谓的大华府地区，它一个环线，因为这个红色大圈圈呢，正好就是所谓美国的洲际公路，我们叫高速公路，495号高速公路，刚好在华首都环线。过去在这个红圈圈以内呢，所谓的五黑名单就是正副总统、行政院长、外交跟国防部长，他是不能进去的，你只能在附近的巴尔的摩或是旁边的马里兰州、维吉尼亚州，跟美国的官员见面。那可是呢 ，AIT 总部就在这里，好。那 AIT 总部中间一河之隔就是所谓的华盛顿 DC， 我们讲的哥伦比亚特区啊，所以呢这一次进到这个大华府地区，这个是一个非常大的突破，也代表说台美关系的确是升温了，这是两个特别的地方。然后大家再看，这是美方，其实你看这是美国参加的人员比台湾多、而且他们成绩非常高哦，国安副顾问、副国务卿，然后很特别的是他们的印太沙皇坎贝尔，这个是虽然他的可能官职不大，但是他的权力很大，就是等于说拜登政府的印太地区的整个战略全部是要经过他，所以其实他虽然官职可能不大，但是他权力非常大，美国出动了这么多人，他其实人比台湾还多，所以代表美国有非常高度重视这一次的谈判。那大家注意到就是总统府的特任副秘书长黄崇彦也去了。其实你看国安会秘书长顾立雄当然代表国安会体系，然后外交部长外交体系，然后国防部的副部长也去了。那其实国防外交这本来就总统的权责，但是特别派一个总统府的特任副秘书长去，其实我认为这一次的会议里面一定有讨论到小英总统可能今年会有美国的行程，不管是出访友邦、过境美国，或是说专程到美国去访问，我觉得这一定有触及到这方面的议题，你才会特别派总统府的特任副秘书长黄崇彦与会啊。所以这一次的台美的高层会议呢，其实 层级，第一个层级相对高，第二个地点进到大华府地区，第三个就是他的时间几乎公开，而且你看记者都可以很清楚的拍到他们走进去的画面，这代表什么？代表美国不在亚比亚嘛，他就说啊没关系啊，你就来开会，只差会议内容没有公开而已啊，就所有你来跟你离开我通通告诉你时间地点，你要拍你就在外面拍。好，所以我觉得这是台美关系升温，而且这个应该算是逐步慢慢开始在落实2018年国会通过的台湾旅行法、哦、那当时我们知道通过之后，因为它这个台湾旅行法本身对行政部门并没有强制作用，所以行政部门呢说实在他也有点在敷衍了。那这一次透过这样的访问，接下来我觉得我们可以期待两件事情。第一件事情，蔡英文总统真的有可能到美国去访问、嗯、我讲的是访问，未必是过境、哦嗯、然后呢我觉得李登辉前总统的回母校演讲应该是低标， 对， 他应该是低标、嗯哦、应该会有比这个更高的规格，这是可以期待。第二件事情，在不久的将来美国可能会有更高层级的行政官员到台湾来访问，我觉得这个都是，其实你从这一趟昨天的台美特殊管道的会议其实已经可以看得出来，这个都是未来台美关系逐渐升温一个很重要的迹象。 好，所以我们要请教一下智深哥，因为除了说蔡英文总统呢将访问美国，现在说时间点可能会在五六月的时候，那会不会循着李登辉的康乃模式呢？刚刚晃哥说这应该只是低标，可能会在更高层级，包括呢大家也说最近互访层级真的是拉高了，从1月16号开始到现在呢，今年一直以来台美深化交流，那包括说法做法，好像美国对台湾越来越战略清晰的感觉，而且做法也越来越清晰，包括军事交流，包括我们的一些官员的交流等等，你怎么看？ 是，事实上从今年开始看起来它的台美之间的关系是全面性的深化。为什么叫全面性的深化？其实刚刚看到说你从1月份开始看起来好像跟去年差不多，是一系列的参众议员的访台的过程，你包括了1月16号的杨恩啊，然后包括了2月19号的时候的这个联邦众议员的康纳，那甚至包括我自己都认为那个加拉格尔，就是这个众议院的中国特别委员会的这个主席，他本来说要来，但是我们还预期是3月4月的事情，没想到他在2月19号就秘密的访问台湾四天、嗯、到这两天才被人家披露出来、嗯哦、那等等，那这都还是国会的部分、哦、可是我们现在看到的两个特别是刚才讲说全面性，一个是刚才讲说我们这一次的台美的这个国安特殊管道的这个对话，这个对话跟在前应该是前年吧，前年9月的时候，那时候是完全不一样的状况，就是说几个，第一个看起来包括了顾立雄，包括了吴钊燮等人哦，他进到了 AIT 总部，那就是刚刚所谓的大华府地区，他比去年比上一次在马里兰州的那样子的地方更接近所谓的这个华盛顿特区哦。那再来，他这一次见到了陈吉业，美方也毫不遮掩，直接跟你讲，就副国务卿这个 Sherman、嗯、就是 Kirk Campbell， 就是这些，其实就是对等的这样子的一个层级、嗯，这叫什么？这在我们看来就是二加二嘛。就跟 国防外交， 对，就跟布林肯见王毅，然后那个这个 奥斯汀见 对奥斯汀见这个中国的国防部长魏凤池的，就一样的嘛，二加二嘛，外交对外交，然后国安对国安嘛，就是这样的一个概念。所以台美时间其实已经实现了在国安跟外交上面的二加二这样子的准官方层级的一个互动。那也传出来，其实这次包括国防部的官员，其实是不是有进到五角大厦？当然没有证实啦，不过我估计应该还是有的。嗯，那我会说这样的东西其实是2018年台湾旅行法通过之后，我觉得美国我当然他没有公开讲说是用台湾旅行法，但是那个五黑名单的外交部长被突破了，就是我就正到正光明正大的，而且就是也公开的讲我就进到华府地区、嗯、这个是在政治上面全面性的深化，这是行政的部分、哦、所以不只是立法的部分，包括行政部门的部分也是，所以大家才会想说诶，那接下来是不是蔡英文总统也有可能这个访美、哦、那不会再讲。那但是有一个比较小事大家没有注意到的，事实上美国也是这两天又披露出来说包括了什么，包括军事上也有突破、嗯哦、军事上的突破是我们的联兵营，就是营级的这样子的一个军事部队、嗯哦、但应该是如果没有意外应该是52旅的联兵营、哦、今年内或会有可能应该就是证实了会到美国去进行相关的训练，这是台湾第一次，台湾过去有没有相关的这个所谓的部队到美国去就接受美军的训练？有，或就排级就连级，规模很小。嗯 嗯。你现在是直接升级到联兵营这样子的层次。嗯、那联兵营你要知道，就是它这个小型的战术部队是美国这一二十年来，它在整个军事改革当中用这种快速打击，然后用这种小型的整合性部队，能够来进行有效的这种军事部署的一个很重要的这种设计。嗯嗯， 台湾有联兵营，可是台湾的联兵营已经接受到美军的相关的训练跟合作，代表什么？代表台美未来在军事上更趋于一致，你可能武器的使用是一致的，你可能这个战术的训练的思维是一致的，所以军事上当你联兵营进去的时候，我们在想那接下来台湾是不是有机会可能参与美方所主导的各式各样的这个在太平洋周边地区的演训演习或演训，所以你看到了政治上有突破，军事上有突破，然后外交上有突破，所以大家就会期待那接下来是不是蔡英文总统，因为你既然五黑名单也有所突破了，那是不是接下来台美之间这个层级现在看起来是看，不管是蔡英文总统或是赖清德副总统，今年你到底是用什么样的方式在美国来展现出说台美之间的这样子，有可能说有人说国会邀请演说，这是一直有这样的说法，就蔡英文到国不管是什么方国会演说，有可能最低标的到他的母校也是一个理论会模式到孔纳有去做演说，那甚至还是有其他的进到他上一次访都是进到 NASA，那是不是可能进到准官方的机构，比如说去 AIT 总部，类似这样的情况等等，我们不得而知，但是可以期待的，从光今年两个月过去，我们可以看到洋洋洒洒已经有外交上有军事上有国安上也有这种所谓的立法部门的各式各样的突破，所以今年恐怕不只是众议员那个众议长McCarthy要来，恐怕对于台美之间还有更高层的交流跟互动会在今年都实现。 好，所以呢，我们要继续请教智胜哥，因为过去呢，其实以军营来讲，大家遮遮掩掩的。那你刚刚问到说排级连级，可能就10到50个人，现在变成一个营哦，可以说是500人的交流，而且甚至不是只有陆军而已哦，是整个联兵旅，这个代表意义非常重大。 是联兵旅的概念，就是刚刚我讲的，说它不是一个单纯的说营级或连级单位，它是联兵。既然就叫联兵的概念，就是它基本上整合了通讯，整合了它地面的战车，整合了相关的这种海空军，就是。它就是一个联合的一个集合体，那这是美国为了要快速打击，就是它在面现代化的战争上要更快速， 对， 所以这种小规模的，但是它能够去做立体化整合的这样子的一个部队。那台湾有没有在做？台湾其实一直尝试在做，可是台湾在这部分的进展，我们坦率的说，进展没有这么快速。可是我们有，比如我们这次应该是52旅的这个联兵营去，那这个部队基本上他如果去，他就是跟美军的训练是一致的，我要强调跟美军的训练是思维是一致的，战术的设计是一致的，那不要忘了我们这几年来美军跟我们之间的合作，以及一直希望我们在俄乌战争之后的不对称战略当中有更多的发挥，联兵营就是不对称战略当中最有效快速的这样实践的一个这样子的一个方式哦。所以当台美之间可以升级到联兵营的时候，那代表什么？代表台湾未来在防卫部分在军事合作上面跟美方的深化的合作会更加的强化。 好，不过呢，都已经这样强化了，现在国民党还是有很多人呢要打以美论哦，现在被 AIT 直接打脸了，我们先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好，国民党操作以美论就是要让人民呢没有信心，但很多事情很多新闻其实你 Google 就知道了，那蓝营立委是刻意在操作带风向吗？我们要请教一下慧珍姐哦，因为包括这个蔡正元散播美国毁台论，现在源头抓到啦，就是普丁官媒在大外宣嘛，结果呢现在不止蔡正元现在散布不实的毁台论， AIT 也打脸了， AIT 直接说对台湾的承诺坚若磐石，一下子打脸两人。 所以你就知道事实上现在已经他们那个开始以美论，或者是说让台湾人民对于美国的一个不信任感，这样的操作已经开始从出口再转内销。什么意思呢？就是由美国那边的一个广播人员，然后呢就说啊，这个美国政府呢事实上如果有什么事情的话会有毁台计划，就这个说一句实在话，我们每天在上节目，连我们如果真的是被证实的是美国政府的什么什么文件所泄露出来的话，我们这么每天在看新闻的人，我们怎么可能会忽略掉这么重大的消息？结果现在就是一个莫名其妙的人，后来才被人家发现说，原来他长期以来就是俄罗斯所可以说是给钱，然后让他帮俄罗斯讲话养的一个发声筒、传声筒。这种人讲出来的话，你蔡正元你应该也认为说，这个人恭维维应该不可信哦，结果你反而是大讲。一大讲之后马上出口转内销，结果蔡正元一讲完之后三中体系又开始，中国时报啊相关中天啊又开始大做了，所以你就会发现它是一连串的，他们是一个所谓的吹，就是在台湾故意去渲染出一个以美论以及反民进党政府的同样操作手法，包括蛋鸡蛋也是，他就不断的炒，其实 确实台北市可能有一些地方但不是很好买、嗯、但是它不是代表整个台湾都缺蛋的问题，它用一点点小东西然后开始渲染，然后变成是两个目的，一个是反民进党政府，第二个就是要去见缝插针，让台湾人对于美国这边产生心生怀疑。可是我们再回过头来，他这样的动作只会让美国更坚定的去讲，比如说 AIT、嗯、台湾美关系坚若磐石，今天我们的外交部长，今天那个我们的国安会的那个顾立雄，都可以时隔四五十年飞到美国去，而且踏进华府，这样的一个大突破，怎么可能你会认为美国遇到什么事情会有毁台？第二件事情，毁台哦，如果你说毁掉台湾对于美国是有帮助有益处，也许有可能。那你用你的卡塔乌许马哉，现在他的 F35 要飞起来，据说要我们的200个台湾的那个台积电，好像5纳米以下的这种高端晶片，他毁掉台湾，对他自己 F35 飞不起来有什么好处？当然没有好处啊！台湾的存在才是确保美国不管是在军事或其他方面，在高端的晶片需求稳固无虞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再来，很多人会讲啊，台积电已经到美国去生产啦、啊，所以也许就掏空台湾啦、啊，所以就变成没有哦，人家美国没有那么需要台湾哦。你看到、哦、人家台积电都已经去美国生产，不好意思，今天纽约时报才一则新闻，什么一则新闻呢？他说两个，第一个，因为在美国的投资成本真的太贵，其实不是很划算。第二件事情，我觉得这才是最有趣的。之前有一波操作，说啊，台积电可以让他们台籍员工到美国去，很多台积电的那种高技术的人员都要抢着去办签证啊，去办绿卡，要移民美国了。台湾的人才，台湾的台积电被掏空了。不好意思，这篇报道就开始说，《纽约时报》访了11名从台湾派到美国去的台积电员工，他们说很想回台湾，他们说真的很想回台湾。有几个，比如说包括那边的生活的不习惯，他们在那边的物价比较高。最重要一件事情是同事共事的一个文化没有办法这个撮合。他说台湾的人都是卖肝的，我卖肝啊、那个我们的志胜哥也卖肝，晃哥也卖肝，大家一起卖肝那就没话说嘛，反正用我们大家的肝燃烧起台积电熊熊的保卫神，那好，大家一起卖肝。现在不是啊，到美国去我卖肝就 Michael 不卖肝，Michael 就说我们美国法律不行，然后 Michael 拍拍屁股就走了、就变成我一个人持续在卖肝， 卖两份肝， 对，还要帮他卖，而且不是只有 Michael， 还有 Richard， 对，还有 Bill， 还有什么的 麦克多的， 对呀、啊，那一得拿前面卖44个人的肝，那怎么可能？就如果你讲完，那你当然要说没有完，那我还是回台湾。所以你就知道，在如果说这个本来所谓的因为台积电到美国去投产之后，可能会影响到就是让台湾的这个技术啊，什么人才外流到美国，这一件事情事实上现在已经证实不太可能发生。所以换句话说，台湾的台积电就是适合在台湾，不仅是人文的问题，不管是专业问题，还有整体供应链的问题。所以换句话说，美国只会越来越需要台湾，越来越需要台湾的台积电，才会产生一个紧密的联合。我们可以说是一个水帮鱼，鱼帮水状况。在这种情况之下，他毁台要干嘛？他不是拿石头砸自己脚吗？所以我觉得，不管是从军事上、国防安全上、经济上各个方方面面，台美的合作只会就是相得益彰，只会让大家更紧密。所以类似的以美论真的在台湾不要再随便就是人云亦云然后来发酵了。 好，所以是不是因为蓝营看不下去了，看不惯这个台美关系可能走得太前面，走得太好呢？尤其最近啊，出现了很多一系列的系统性操作，让大家也是觉得蛮恐怖的。好，请教一下静平议员，包括蔡正元散播这个美国毁台论，好，抓到了就是俄国官媒大外宣。那当然呢，今天蔡正元甚至还有话要说，甚至还呛外交部。那包括蛋的部分哦，国台办呢就造谣说台湾鸡蛋每颗加价20块钱，这是不是一个认知作战恶意的煽动呢？因为发现哦，这个缺蛋背后是有网军在操作，居然有208个账号协同行为，就拍出照片说超商缺蛋，然后呢，这个照片就一直在各个这个农场里面呢、疯狂流传，都是一样的。到底这群账号在炒作些什么？ 先讲这个所谓的以美论，不用蔡正元前立委哈、他在这个网络上看到可能有人传给他，然后他就开始去转传、其实在很多的这个赖群组跟网络上，在他传之前就有一些人在传了，然后在蔡正元前委员传了之后又比较多，说要把他这个整个类比成说整个国民党都在以美论，那也未必。那如果是这样的话，朱立伦早就 不断的会被 AIT 关切了关心了、哦、这个美国在台协会我相信大家也都讲过，跟这个朱立伦主席他自己，他也接下来要访美，他不可能在这个节骨眼去做这种搬石头砸自己的脚的事情，所以我觉得要操作成说蓝营这个不断散播以美论大可不必啦、嗯、因为以这一次的这个美国跟台湾的高层国安会谈，那个本来就是行之有年的事情、哦、而且美台固定的这种不同管道层级的会谈一直有在做，只是以前台湾都被要求只能做不能说，然后这次罕见的大动作，几乎形同半公开，我这样认知啦齁、哦、因为你看让记者去拍顾立雄跟吴钊燮谈完七个小时之后，愉悦的跟媒体挥手，然后只是不能谈里面的内容而已，那几乎这个外面的这个状况记者也都知道，然后美方的大阵仗台湾也不遑多让这样的一个层级，然后再加上刚刚讲的总统府副秘书长黄崇彦罕见的也在这个会谈的阵容当中，都透露出一些美台关系的，你要说的确是升级、哦、而且隔着一条波多马克河，离华府真的很近，以前我们 也去过华府采访过，然后我也在这个台湾驻美代表处，我们在那边那时候是李应元当这个驻美副代表的时候，我在那边采访，所以的确离那边很近、嗯、然后那种雀跃跟激动的心情我相信是可以理解的，而且美国也的确因为有鉴于接下来包括麦卡锡一定会访台，我说一定是时间早晚的问题而已、嗯、真的这而且要欢迎，这没什么，这本来就是OK 啊，这一定会访台。 是前资深国防记者， 这个没什么啊。 议员对， 不是，我就说这一定会来，就时间早晚和抓那个 timing 而已。嗯、人家要来，不关北京的事情，他有什么好叫的？这对麦卡锡来说，他可以这样喊；对我们来说也是啊，我们谁要来谁不来，关你屁事啊！就是类似这样的一个状况。那接下来还不止，如果说蔡英文总统他能够访美过境也好，或者是能够。有没有一些悄悄的不期而遇，不管是跟美方哪一位高层、嗯哦、或者是什么布林肯啊什么拜登，当然这是我可能幻想的，但如果有这样的一个状况那真的是会让大家这个，因为刚好美国跟台湾最近还有包括美国跟中国的气球，然后美国跟这个俄国他的这个乌克兰的战事满快要一周年了，然后王毅跑去北这个莫斯科见了这个普丁、嗯哦、跟他们的莫斯科的俄罗斯国安会的秘书长，这些都是美中俄台，你看是完全是四个独立体没关系，但是你在国际局势一搭上去之后其实又有一些关联性，那或许有人就会觉得啊，台湾不要做美国利用的棋子或怎么样，但这个时候其实与其说美国利用台湾，我也觉得台湾其实也要利用美国，要不然我们也需要这个后面把骨啊支撑我们的力量，否则碰到这么大的一个这个状况跟威胁怎么去做一个这个平衡，所以我说不需要觉得说好像所有的台湾人或所有的这个蓝营都是就以美或怎么样，不会啦，我觉得有时候只是觉得说美国在很多的这个作为有他国家利益的考量，美国本来就是很现实主义的国家，那至于台湾现在民生的这个问题缺蛋不缺蛋，很多人现在在解释说缺蛋是真的说不够还是说完全没有，当然最近包括艺人在内然后很多民意代表都会在说啊，现在根本就是在网络上你可以看到蛋的不够或蛋价的成本的高涨，让很多小市民或者是一些店家商家叫苦连天，这个层级重也真的需要好好的去协调，要不然你看国民党团立法院党团立委为什么要叫他下台、嗯、就是认为从去年爆发这个问题到现在不需要国台表演去指三道四，因为他毕竟不住在我们台湾、嗯、他根本搞不清楚我们这些状况有没有加价二十块还是加价多少钱，是总体价格还是单一哥他也搞不清楚，只是随着媒体这样子评论他要酸台湾一下，他要酸就让他酸，就像我们也常常骂他酸他一样，我们做我们自己事，真的现在缺蛋我觉得政府就是正视民众的心声，不要离民意越来越远。 嗯，好，所以呢，面对这个民进党政府的往前进，这朱立伦会不会也有点危机呢？不希望美国这边不开心，又不希望中国这边不高兴。我们先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好，你看哦，当蔡正元大讲说，哎呀，你看美国毁台论，你看朱立伦说什么呢？说不要说谣言。我们请教一下楚英姐，你看哦，为什么蔡正元还要呛外交部呢？说不质疑这个放话的人，奇怪，到底谁在放话呢？ 我想身为公众人物哦，其实发言都是非常重要的，因为你都会影响到的特定人。像我刚刚就很开心坐我旁边的静平哦，不愧是这个以前我们一起跑立法院这资深的国会记者，至少他讲出来的话跟方向是有凭有据的、嗯、好，我觉得如果国民党要提名的话是提名到的立委，其实我们在立法院当中是比较有机会 真的好好来做这个对话。那同样的，我觉得朱立伦他面对的是什么？因为朱立伦对美国来说，或是说对国台湾的政界来讲，他是属于知美派， 对， 所以他面对像蔡正元这样的东西的说法，身为党主席，他真的也只能讲说不要说谣言，但是因为是谣言，所以就应该要去澄清它。台湾现在面对的就是许多的这种所谓谣言跟错假讯息，在第一时间攻陷了我们的 LINE 我们的网络之后没有澄清。所以我其实今天也希望啊，朱主席，其实对于你这个想要争取大位的人来讲，其实如何的让带一个正确的方向是很重要的。因为大家要知道嘛，如果以美论去发酵的时候，对谁有利？对台湾人民党是不利的，因为这是一个坚强支持台湾自由民主的一个伙伴。但是对谁有利？绝对是对中国有利嘛。所以这也是为什么包括连中国也在不断的放各式各样的谣言，包括连台湾缺蛋都要去讲。而我刚刚特别提到所谓公众人物， 对， 其实郭台铭也身为公众人物，他也讲了台湾的蛋蛋危机。但是我特别要去走访了一下这个是我在超商昨天助理去拍的，这个叫做极品养生。事实上这个品牌哦，它是永林农场合作的。这一盒蛋12颗多少钱，大家来看一下，228块，看得到吗？228， 我一颗要20 颗，一颗大概20块左 右。对，我的意思就是说，其实台湾确实在某些地方， 所以国台办讲20块是这一排的， 我觉得他可能是看到郭董卖的蛋了。但我要讲的是说，其实像这样子因为疫情的关系，其实不是只有台湾，包括连日本也都有缺蛋，连大家最喜欢的什么白色恋人， 对， 也都要停售。就是这都是农产品，就是会有供应的问题。 那个在2月初就有， 对， 所以我有在日本买回来， 没错。 好， 所以我要讲的是什么？所以农产品它就是有供应，然后会产生影响。但是我认为公众人物不要讲谎话，甚至于不要去讲谣言，或者是不要讲没有实凭根据的话，这是非常重要的。 好，所以请教志胜哥，这背后有政治动机吗？因为说到郭董才批政府说因为冻涨导致缺蛋，然后侯友宜就说哎呀，因为蛋价上涨所以政府要负责，这两边是互相矛盾的。再加上国台办也来抽一咖造谣说台湾的鸡蛋每颗加价20块钱啊，朱一伦不是说不要说谣言吗？那不要去跟他们讲一下呢？ 是没有错，把这些东西串起来全部兜起来一起看哦，一个蛋竟然可以引起这么多不同的谣言四串，其实我觉得就一个结论啊，制造台湾民众的恐慌。本来那个蛋其实大家买得到的，被你讲的好像蛋现在很珍贵，拼命的赶快囤蛋买蛋，而且办成看到蛋就先买起来再说。 对， 那这个先讲国台办，国台办昨天早上记者会那就记者问到，当然我们都知道国台办记者会很多的这个问答之前都是事先塞好安排好的桥段，那就有媒体，而且是大陆的媒体就问到说，哎，台湾的蛋价上涨什么什么东西？哦，国台办朱凤莲自己就讲说，对，那个台湾现在说这个每颗蛋，请注意是每一颗蛋涨价20块。我的天啊，如果以那个便利商店茶叶蛋一颗13块来15块来算了，那一颗现在茶叶蛋一颗要30几块。 不是啊，中共不关心他们自己通膨那么严重，跑来关心台湾的鸡蛋干嘛？ 对，然后就讲了这样东西，你说这种东西，然后立刻在中国的媒体大幅的去放送。齁，那还好这次国民党自己因为也在搞不清楚他到底是要批动那个蛋的涨价还是批蛋的缺蛋的问题齁，没有拿着国台办的这个东西再拿来做这种做出口转内销的一个宣传齁。可是这样结果什么？第一个，你造成什么效果？第一个，你会让很多这大陆的这小粉红们开始就鼓噪说，你看台湾缺蛋很严重啦，各式各样，就拿这个东西来做文章。其实在很多 APP 已经有这种东西。那你这个小粉红们他会上哪里？上到抖音，上到小红书，然后开始一些年轻人看到，年轻人可能其实他本来因为蛋都是妈妈准备好的，他可能不知道原来本来不知道蛋价，可能不知道台湾有没有缺蛋。结果你因为这些社群软体看到了中国的相关的讯息一进来，突然间年轻人也压起来说，原来台湾缺蛋，原来蛋现在一颗30块，全部都是假的。全部都是假的。但是这样的过程中就形成一个新的谎言农场的讯息在不断的传播当中，连蛋都可以做文章。那接下来我当然要讲一下朱立伦。朱立伦讲什么？他昨天是针对蔡正元的这个说法，朱立伦至少还是留美的啦，他头脑还是清醒的。他说他直接讲说，相信这一切都是谎言，是假的。那国民党，你听到了国台办的记者会，国台办发言人竟然在讲说台湾的蛋一颗涨价20块，以你国共的这样子的一个这么好的关系，你干嘛不提供给他资料？干嘛不告诉他说假的？国台办你错了， 根本没有这件事情，请不要来。 国民党的宣传就好了。 他们可他不是可能国民党不愿意看啊，可能那个国台办不愿意看啊，不愿意看正式的正台湾的政府文件、啊，他连 他连民进党的大内宣就好了， 看民进党大内宣他看不到，他们会要翻墙拆戏哦。那你国台办不是你国民党还是可以在事情上面有所表态的。你有所有得嘛？你不是要跟这个中国之间要相关的这个有效的对话吗？要互动吗？你不是要讲实话吗？那你就跟国台办讲说你这个错了。嗯，你也可以公开的呼吁国台办说不要造谣，你们说错了。可是朱立伦有吗？国民党其他的人士有吗？都没有这样子的反应，而是你这其实就是为什么说常常讲说朝野是要一致对外的。像这种情况之下，你一个忠诚的反对党，你刚从中国回来的这样子的一个国民党的一个结构，你是可以跟国台办去做说明，不要造谣。台湾内部的事情，你就可以看完完整整的资料。当你用一颗二十块涨价二十块的东西来去危言耸听的时候，其实你受伤的就是这样认知这种差不多不整个的。 那这样放话还有人帮他们传播，你知道？ 一定会有。刚才讲说他会。